D100 如果兩三點我當然不相信了，我不止葵花，我死了他，不死了他。不是一個拖字訣，其實大家真的不需要太敏感，哪一個主持人會做一輩子不改的呢？還有只是不同的時段而已，是不是？第二，有沒有跟李小姐談過？我今早跟她談過的，我今早跟她說了的，她也是接受的。湯家驊議員開口埋口都說司法獨立、言論自由。 正是受到威脅，他作為一位大的律師，你應要尊重並維護香港原有的法治制度。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黃國彤、吳志森。 大家好，大家好，心情沉重。 如果大家是我們的聽眾，我們早已經說了，要發生的事一定會發生。天要下雨，涼要加忍。 大班，你不說清楚什麼事呢？他以為D100出了事，你真的說清楚。就今天宣布被調動，不過調動就不出奇，有時大家D100聽眾 都經常說大班調動的人亂了，但商台的調動大家都知道商台八年不會動一次，李慧玲是怎樣呢？最新的調動今天就是他們的行政總裁是CEO，就是CEO，就是CEO，不知道走出來，同意，出來就開記者會見記者，商台就慈禧太后Jaffet，不是你，你不要以為是你，不關事，現實生活上我做戲，慈禧太后就垂簾聽政，我知道，所以這個呢 如果說陳志雲怎樣形容，要麼是小皇帝，要麼是太監，你認為是太監，要麼是小皇帝， 我們現在聽眾自己判斷，太監就是你的太監叫什麼名字，叫小豪子，小豪子，不是慈禧的太監，慈禧的太監叫黃坤，不是，慈禧的太監突然間問起我，叫做，想一想，想一想，講了內容，陳志雲就出來開記者會，本來我預期因為他預告了 就說4點開記者會，我一聽應該後面排了一陣人在那裡才對，要宣布好消息，怎樣加強陣容，誰知他一支弓出來說，就是將李慧玲在早上的節目再晴朗，晴朗的一天出發掉下去5至8的左右大局，6至8，你又搞錯，6至8，對不起，6點半，6點8至8，1個小時，6點8至8 的左右大局，除了廣告可能只有45分鐘，靜玉45分鐘，還有王傑維一起拍檔。早上誰做呢？早上陳志雲自己親自上陣，陳志雲是李連英，厲害，幾十歲人都算是厲害，有人打給你，你可不可以扮我呢？ 你真是不可以扮我，你真是真是笑翻你樣，頂心慘，你真是厲害，繼續。 他早上陳志雲自己披甲上陣，做這個時事封煙節目。我剛剛想披甲，他除了做志雲飯局，做這個韋家晴之外，他有什麼資格做封煙節目？ 大班，你今年幾歲？我今年67。 你不知道20年前做的時事節目嗎？你不知道第一個做時事節目的歐陽義德，我當然知道，現在不在了，你又不知道我接手的時候商台的時間是盧浩榮，還有一個現在在下面DBC做的叫做 你不要問我叫什麼名字，楊振耀，還有一個盧葉明，還有一個李碧森，全部都是我好朋友，問題是那種做法就不是現在這種封衣的風格， 換一句話來說，李連英就要將我們香港 因為現在我們叫做時光倒流20年前他問過記者 20年前我做時事節目 他大過記者年輕還有沒有聽過韋家晴做時事節目我真的沒聽過靚聲做時事節目現在流行的他從來沒做過因為他不是在香港電台做的你知不知道他當年出身是AO來的AO之後就商台找了去進去商台做總裁做總經理跟著就 為何做樓樓零零零五十多呢應該做樓樓零零零五十多呢他是這樣的我學他而已我們現在現場才這樣我們深入苦語我們以戰戰兢兢的心情派了三個記者去了商業電台採訪記者會採訪這個有記者會採訪這個記者會預了不讓我們進去的時候我們就把他的聲音錄起他但讓我們進去很有禮貌但問題我不知道為何沒有視像因為我很想為何我們要播就希望他站在CR樓的招牌 前面做一個現場直播為何我們現在沒有視像我們監製在哪裡看不到你們內容你們可不可以開了外面的燈我看不到外面你們在黑眼睡又不知道你們在做什麼我都不知道內容看到 一個小時左右差不多其實大概都45分鐘左右那你現在站在哪裡我現在仍然是在商台外面為什麼不站在裡面因為他們來趕我們他趕記者說所有人只是說你們 不是的其實我們都出來了因為這邊的信號會好一點我們就會在這邊跟你們做連線那為什麼做不到視像呢 視像都是那個信號的問題下次吧不要緊他只是想看樣子不需要看星狼你給個樣子給人看一看因為我們現場直播所以就你給個樣子我們看了先再關掉再講電話現在行不行現在知不知道有沒有技術人員幫幫他怎樣做這個 現場視像的連線呢如果我們看到畫面就是較早之前 陳志雲站在881的backdrop前面 很風騷地回答記者的問題剛才說了主要的內容我看看瑤瑤現在看看情況是怎樣你做不到視像你就說話了 我待會再弄回來有一段內容我覺得陳志雲露出馬腳因為他在記者會有記者問他李慧玲同不同意這個調動呢他說同意陳志雲說他同意本來今天 我跟他說兩點鐘就回來開個工作會議然後四點鐘就出來見記者他回應陳志雲就說都是不要了因為剛剛接到這個消息我都要回去沉澱一下然後明天才回來算了 沉澱一下先如果大家明白本來如果你說這個調動是一個對方欣然接受的很開心的現在最後就只有一個人一支弓出來很風騷地說其實他也很同意的那就有問題了我這樣解讀很簡單地解讀人同此心因為十年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可能很多人都不記得我不知道大班記不記得十年前的情況是一模一樣我十年前我就做朝頭早這個千禧年代 現在我們想告訴別人我們貨真價實這個叫做心搖我們身家問我們電台的同事現在真真正正就在商台門口報道現在他回聲音了不用看你了被人看了貨真價實了聽到了聽不到了他轉電話了如果不行就試試說聲音好不好他可能聽不到我們聽到未必聽不到聽不到我們聲音拜拜拜拜拜拜 電話報道你聽到我們的聲音可能都是有些問題十年前發生什麼事十年前就跟現在李慧玲的處境是一樣的我十年就做朝頭早的節目跟大班對的那時候零四年大班風威我就在零四年的時候就由千禧年代調下去黃昏的自由風自由風 姚太在不在電話旁邊如果是我們就可以跟姚姚對話十年前你為什麼經常要說不是我的歷史就不停重演一樣重演因為大家早上由朝頭早的節目調去黃昏的節目是一種懲罰是嗎是懲罰因為收聽率是差很遠的當時的理由呢 當時說的理由跟陳志雲說的理由是一模一樣的就是節目改革要加強節目的陣容令聽眾聽起來有些新意得益更大就是這樣吧調了下去現在的陳志雲就是當時的梁家永出來說話雖然梁家永的名字就小了陳志雲很多倍十級都不止就是這樣吧現在不一樣目的很簡單目的就是 你不是很受歡迎就離開了你看有幾個報道為何要調走李慧玲呢我看經常被左報罵的主場新聞其中一段是這樣說的據知情人士透露商台行政總裁陳志雲近日多次找李慧玲面談多番挑剔李慧玲主持節目的風格 李慧玲在上月底節目訪問藝人協會會長曾志偉之後陳志雲當面向李慧玲提出訪問風格是否太過扯扯字寫不到的主場新聞會否令其他人不願意接受訪問這段說話有人跟我說過的我做港台差不多的你訪問人你不要這樣 人家不肯來的差不多的就是這樣各個主管沒有人敢跟他說這件事很多的主管都會用這個理由告訴你你收斂一下兄弟姊妹你收斂一下你影響台會不會這樣其實扯的意思是你是問得是尖酸刻薄不問得 問得恰如其分你只是想求事情的真實所以就是一針見血沒錯問到底我們要好了姚姚在電話上姚姚你好聽到了那你現在慢慢說你第一次去到深入苦穴看看我拿到苦子了 其實今天也不是第一次去的了不過就第一次見志雲大師 剛剛森哥也說了自己之前的遭遇，我們也有問李小姐李慧玲，她被調去其他節目，是否跟政府的壓力會有關呢？這個問題是你問的？ 這麼聰明的,她有沒有回答你？人家問的,不是我問的。你有沒有問過問題啊？ 我有問他問題，我有沒有回答你？你問什麼問題？我想聽聽我們的人問什麼。好,這樣的,他就說因為自己的節目是為了做得更好，才將自己換了一個團隊去到這個晴朗的一天。我就問他,那是不是李小姐做得不夠好？他說,都不是的,只不過是想做得更加好一點。即是他好一點咯。我就問他,你們是用什麼來衡量好還是不好？<笑> 然後他就說,我問他是不是用收聽率,他說,都不是用收聽率的,我們有一系列的原則,很多東西的,很難跟你解釋的,很長的。那你說不緊要啊,慢慢說吧,你說,我們有很多時間。那我當然要問他,那我問了他,然後他就才吐出來說, 其實他們有幾個,一個是收聽率是其中之一,但一年只是做一次,還有會看那個節目出了街之後,有沒有很多其他的媒體會去報導這個事,還有那個訪問的一個迴響又是怎樣,議題的跟進性又是怎樣,還有各種各樣方面的。我就問他,其實是不是等於是設了內部審查呢?然後他又開始扭扭零零地說, 都不算是的,我們主要都是去看看他有沒有違規,有沒有人投訴,然後我就問他,是不是李小姐特別多人投訴和特別多人違規,所以你們才決定將他調走,覺得他做得不夠好,他說,不是啊,都不是這樣理解的,李小姐都沒有質疑我們的決定,他是這樣回答我的,大班。他有沒有問你,他知不知道你是D100的? 他不知道為什麼你不告訴我是D100,但你記住,問人家說我是D100的,搖搖,就可以了。不過我有跟他們PR說我是D100,我們沒有咪牌的,為什麼你會去到,為什麼會進去的時候沒有咪牌帶去的?不要緊,這個要檢討一下,我都覺得有問題。不過搖搖,我想讚你一句,你好扯喔,你真的好扯喔。 一路這樣追我這裡是輕扯的我告訴你是搖搖我告訴你他知道你是D100的你不要以為他傻了那你覺得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要跟我們說的跟聽眾說的呢他就有回答到李慧玲之前有發過一個訊息給他原先他是要過來參加今天下午的這個記者會的但是呢 他知道了這個消息之後就發了一個訊息給志雲大師就說他想留在家裡休息那志雲大師就說他應該是想平復一下心情的平復心情的意思是什麼很興奮啊覺得做事興奮亢奮到不想回來由早上5點起床變到晚上做多好啊其實也有人問他這個問題他就說 我不知道怎樣去判斷他到底心情是怎樣總之他就接受了然後他就說他也發了一個訊息給我說他星期一一定會出現的就是這樣說有沒有人問到關於周刊的報導就著這個續牌事件甚至乎有糧粉告訴你叫顧著份工有沒有人問這些問題呢 是有的,其實他當時就立刻否認了跟政府是無關的,即是說了跟政府無關, 因為他說政府是16年才會再續牌, 他說現在商台還未就這件事跟政府進行商談 不要緊,事實就是因為政府不理他,不是他不談 那你還有什麼說? 我了解到的就差不多了多謝你今天你做完OB實地訪問之後你心情需不需要平復一下我覺得很興奮要平復一下回家了拜拜多謝姚姚我最新的情況想告訴大家只剩下一個 我們熟悉的,都很扯的,叫潘小桃的人 OK? 潘小桃不是做封煙節目嗎？不是做封煙節目，但是封煙節目沒有的，講中國話很犯忌的，你知道那裡。小桃就在他的Facebook，他的Facebook叫潘大浪，寫了一首詩，不妨讀一首詩，叫夜，夜晚的夜，新詩來的，夜 劃了無數火柴，卻照不亮手中的筆，也暖不到顫抖的心。等不聞鐘鼓，不見黎明，欲見孤鵝撲火，卻照耿耿星河。是不是很悲涼？完全反映了孤鵝撲火，卻照耿耿星河。 耿耿忠誠的耿耿，即是只有一隻，即是說小桃在商台都覺得自己的處境可能會很艱難。我們作為同行，除了在這裡予以鼓勵，叫他撐住之外，老實說我真的做不到多少事。做不到多少事，在這裡。在做完節目之後，我有很多次機會是車心理一起同行的。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觉得作为传媒人，是不是路是越来越窄呢？而且是很难做，越来越窄，你说得对，很辛苦。人在屋檐下，怎可以不同意？我们是一个D100唯一的和平饭店，即是防线。 我們這裡就是和平飯店，如果大家有人說我們是堅記車房，但我就不是堅記車房。迪龍那間是吧？因為堅記車房是受援出來的，我們就是釋囚來的，我們不是更新人士，都是釋囚的更新人士，我們就沒有犯過案的，那些人我們是被逼走投無路的，在江湖上，所以就走進來這間叫和平飯店，一個避難所。 但有個問題，有記者訪問我，記者不知在哪裡收到封，一早就《蘋果》跟《明報》都打給我，我就很簡單，問第一，你會不會請李慧玲？我就說李慧玲現在還有份工作，我覺得她應該緊守崗位，頂到最後一天。我沒理由現在請她過來的，第一，我相信李慧玲在這個時候也不會來，如果我請她來，我就真的 自毀的崗位，不是，真是報恩，報當年余曾之恩，你明明是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幫他解決這個問題的。我覺得李慧玲應該緊守最後一個防線，做到最後一分鐘，你上台炒他，你當年 有另外記者問我，你怎麼看？我就出奇，鄭兼可以炒得怎樣，那麼炒得李慧玲，有什麼不可能的？當年鄭兼可以這麼厲害，他們有什麼做什麼十點前特首下去炒，有什麼不可以炒的？對嗎？什麼事不會發生呢？但最悲涼的一件事就是這個陳志雲，我本來這個是我朋友，我都可以當他是朋友，但我又今天起，我就認為是暗春來，這個就是一個太監來。第一，我真的當他是朋友，我就可以說話暢所欲言，因為我對朋友 你知道我對朋友的態度兩極差不多，一定要劃清界線才可以說真話。陳志雲第一代罪之身，你在這個時候讓他做這個talk show，是一個不是一個適合的時候，他那宗上訴的案這個月審了，律政司上訴，去終審，不是法院重審，法院重審，在這個時候 你怎可以是一個調動，作為一間公司，這個有個uncertainty 自己要披甲上陣？ 不是,有個uncertainty 你明白嗎？尤其是商台不像D100,D100誰有空誰做,誰有空就做,很簡單的，但你商台你要安排一件事，你要看那個主持人可以做多久，他分分鐘進去要進去赤柱做,可能 不要這麼咒人，不出奇的，不是，我是說客觀， 因為這個是一個刑事案件，我現在是客觀的，如果他定了罪一定受的。 而且是地院的你是客觀的有這個可能起碼因為未有這個這樣你一把等於案審完才可以逼這麼急是不是真的以為做了這個秀就不會去受呢是不是想影響司法呢我不知道劉夢雄或者岳飛這個又不知道是甚麼呢這個不知道是秦軒說是曹操我怎麼知道 不要把秦軒和曹操拉在一起是朝代的不要緊都是拉在一起的都是那類人你已經說了是慈禧要幫忙要再拉慈禧下去還有你連英你怎麼搞還有一件事你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究竟用什麼標準去調李慧玲呢 其實現在一般的父母除了小朋友如果要拿一幅畫考練視之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拿獎牌獎牌也有時候考學校的一個叫做bonus 夜參加大型派對不是真的小孩項目不是的畫畫真的一些他們在家裡都會做好了去公園的時候我們就很希望爹地媽媽陪在一起大家趴在草地一起去享受一個寫生的過程都是一個親子活動現在有香港有三個島大型的都是在公園有些訊息都會發放出去譬如像接下來一月會有一個聯合國的他每一年都會有一張我們說叫明信片 全部齊集了我亦都很喜歡家長要陪同因為你叫小朋友去畫畫你叫小朋友考證書你叫小朋友去獎落獎你感受一下真的很熱的因為譬如四月九龍公園有一個國際兒童國家比賽那個是三十幾屆的而且你陪著他畫你知道畫上遇到什麼問題你就不要經常罵他但也有一些矯枉過正那幅畫女兒在旁邊吃雪條的畫<笑> 媽媽你真的有顏色爸爸真的有顏色我小時候就是這樣是媽媽畫的想知道更多培育小朋友的教育資訊和成長心得記住留意星期日10點的父母教室 父母教室資訊由苗成長教室Infinity Learning提供 青哥多得你上次介紹經緯物業這個網上放盤找樓平台給我真的好得啊他的網站的搜尋功能簡單易用資料又豐富又夠更新我表哥很快就找到個靚單位了當然啦通這個年代什麼都要快的嘛 他還支援手機用戶即時你要找樓租或者放租這個手機板就方便你了我舅父舅母有層樓想放租中型單位屋苑有平台花園又近地鐵站很適合三四人家庭住但是他們兩個老人家選客選得很重要就說很怕租了給那些租霸青哥你猜經緯物業幫不幫到他們呢那他們就可以放心了 Hong Kong Homes 經緯物業除了服務本地客戶他們手頭上都有很多跨國企業的外籍客戶這班客戶夠不夠好哇好得不過舅父舅母他們的英文就不太行那你就放心吧不用他們操心經緯物業服務貼心會用心跟進每宗個案還提供完善的租務和售後服務他們兩位老人家就可以放心了 哇原來經緯物業真是服務周到的難怪金多行政人員專業人士投資者都找他們真是醉酒佬掃街燈不知幾盞租售物業輕鬆寫意 Hong Kong Homes 經緯物業全心全意想快點找到高質素的租客群就快點打來經緯物業放盤專線 6113-5771 或者上 hongkonghomes.com.hk 网站浏览。 经纬物业 Hong Kong Homes 找楼放盘好轻松。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不是一個其實大家真的不需要太敏感，哪一個主持人會做一輩子不改的呢？還有只是不同的時段而已。第二，有沒有跟李小姐談過？我今早跟她談過的，我今早跟她說了的，她亦都是接受的。湯家驊議員開口埋口都說司法獨立、言論自由，正是受到威脅。 他作為一位大的律師，你應要尊重並維護香港原有的法治制度。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黃國彤、吳志森。 好了，我們手頭每個都有，記者都有，還有一個新聞稿，新聞稿很折墮，讓我讀，因為這是我的舊的東家，是這樣說，我們這些古老人懂得這一句，舊的東家，東主，是，11月18日是甚麼，今天18日是吧？11月18日，11月18日是11月18日的新的，下個星期一。 新的安排，我們都大鑊，我們17號跟港台的轉播新聞，他說不讓我們再播，一播就告你，我18號照播，11188，我現在幫商台做賣廣告，大家聽著，鋭意求新，加料炮製，一語中的雷霆881，這個真是陳志雲風格得交關。 真理就不勝，勝義就不全。這個沒寫的，你以前經常跟我們說真理必勝，正義長存。不過經常說正義長存，我經常想起大酒店那幾句，豪氣長存的。又麻煩廣告了，時代朝夕在變，商業電台一路緊守崗位，本著靈活反應， 機動應變的特性與香港市民並肩，在資訊爆炸環境下， D100更要精益求精，加料炮製更闊更廣的內容， 雷霆881，並以講真話為新台號，寄予每個節目必須做到行公義、好憐憫與聽眾， 一呼百應，他在讀那個稿，跟我們這個不一樣的。讓我來吧，大哥。看我讀，你煩啊你，我在找字，可以代，因為我們經常變，他經常變。他說，881就以加強炮製更闊更廣的內容，並以一語中的為新台號，寄予每個節目必須要做到言簡意深，字字珠玑，與聽眾共建立 共同建立新視野，這些全部是廢話來的，即是老實講，廣告即是口號，我認為都是嚴舉參的。底下那些才重要，11月18號在雷霆881的時事資訊團隊全面提升實力，在晴朗的一天出發，早上6點半至10點，陳志雲披甲上坐鎮，坐鎮不是上陣，與郭志仁、陳聰主持大局，聯同正視民生國際經濟專家在晴朗，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快而準地提供全方位知識資訊，讓聽眾在混濁的當下講理。大班有更強理據，激逐青陽明辨是非，你跟著你了。11月18號起， D100時事資訊團隊全面提升實力，又來了。早上風波裡茶杯， 由8點至10點， 鄭兼漢披甲坐鎮，與鄭家富、林毓華主持大局，聯同民政、民生、國際經濟專家，都是鄭兼漢集於一身的了。在數碼港出發，快而準提供全方位知識資訊， 讓聽眾在881運作了大氣電波的當下，有更強的理據。

一個江二個江三個江家屬謝禮上香家屬謝禮這個就是陳志雲你想想他現在做什麼改名言簡意深字字珠玑即是不用說話做talk <笑>你想想我和鄭家富今天只說一件事說了三個小時我聽到你們兩個很煩我覺得你說得說得說兩個大小孩子好像我中學生在那裡爭論那件事你厲害一點還有派錢有沒有用 全部都收了都不是不能說的字字珠玑言簡意深怎麼說呢鄭家富兩個我問你怎麼說他呀這個主場新聞那篇講就是說陳志雲跟李慧玲講照他肺的時候就說喂為什麼一個題目你講兩個小時啊 使不使香港電視講兩個小時哇我聽完這個說法之後我發覺他完全不懂做時事節目為什麼不講多兩個小時四個小時可以啊很簡單的不如那晚我六點鐘就走人了你想怎樣啊其實我想知道歷史再不斷重演我們追溯回去2013年大家帶回去2003年2003年由2003年回2003年即是十年前 記憶猶新對我來說印象深刻當年因為我還在商台做沙士總指揮十點前特首的工作剛剛放下傳來噩耗商台牌照到期了現在收到風在行政會裏面就說只是續牌三年本來就應該續牌十二年以前每一次續牌就十二年雙台上下憂心有上又下的字憂心衝衝應該是樹心邊一個鐘憂心衝衝有上又下的字那個就是衝心的衝 右上右下就是忐忑忐忑不安你想說忐忑不安當年余曾就是副主席 COO 就是這個叫做蔡東雄的人物副主席還有個太子爺就叫何其主席仍然是何佐之朝早風波茶杯的節目主持人就是鄭經翰家林毓華 被針對很多人投訴你功高蓋主很多人投訴你他最少有1000人投訴我我就有3000人反投訴 當年沒有Facebook 又沒有人去組織我就自己去找蔡東雄其實當年有人給通風報信給我聽是有人給了一個很可靠的消息我那天在駕駛車 過緊康的隧道紅磡隧道 我每次做完節目12點就離開就在香港吃晚了 在隧道的時候突然接到一個行政會議成員的電話打給我這個不是官員泄密了這個不是官員說明大家知道無謂揣測就說是誰了不是官員有個行政會議的非官守議員打給我就說大班我講一條資料給你聽 現在商台說續牌那裡空多吉少現在裡面爭論只是續三年甚至乎不續你好自為之了 當時這個消息是上了報紙的他是不是那天跟你這樣說大伯你小心你的工作跟李慧玲所說法從來我這些老友知道我不知道就不會這些不用擔心只不過告訴你商台有這樣的問題出現報紙就登了出來的接著是錢仲佳當年就是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他召開聆訊 就傳了政府官員當時主管的官員叫唐英年工商發展局即是專門這個電台廣播即是今天的蘇錦良就傳了有報紙也問唐英年拿回應當時很清楚這件事是有發生過的亦都不需要說了在去年的 特首選舉唐英年突然爆了出來舊事重提所以這是事實如果不是事實梁振英就不會要去透露行會機密接著羅范招呼就是ICAC報案證明這是事實我們首先做事做評論就一定要確立了客觀的事實 我亦都有人告訴我非常可靠消息行會打給我的大哥那個叫做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蔡東豪

主席的太子爺大哥副主席我就說我要放假了其實我都不想做的我未必回來的不過你給我放假一段時間沒有新的他們商量了之後就同意了我放假誰知道我放假不敢一個星期去溫哥華了然後我家人來了在機場他們拿了一封信給我老婆叫我帶過來 給你我就說你當然拆開看他就說 Your service is no longer required 即是說你的服務我們不再需要了 我老婆打給我，我立即打給蔡東豪，蔡東豪說是的，這樣說了就，很無奈，蔡東豪也欲語還休，總之我就負責告訴你，你解僱了，我說沒問題，跟按這個合約辦事，因為我剛剛讀完牌之後，就跟商台續了五年約，因為我知道，其實我都知道，問了糯米，當時我跟商台說呢， 我就說喂，我知道你有壓力的，很簡單的，你跟我簽了五年約，死約沒得炒的，為什麼呢？不是對我一個保障，其實我隨時都可以不做的，我只不過當你炒我的時候有個機會成本，你可以當有人給壓力的時候，你會說你跟我簽了五年約的，沒得炒的，我說這樣就很公道的，他就跟我簽了的嘛。 他說這樣就很簡單，跟我說按本子辦事，你賠足五年人工給我，沒事的。接著發生什麼事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最過癮有一件事，就是我翌日跟著我再找那個人打電話給Tony，Tony就說我餘爭吩咐，我不准我再跟你說話了，這件事交給總經理， 叫Rita， 今天還是總經理，Rita以後跟你交往，對話就是他了，這件事就這樣，就不關蔡東豪事了。後來他又說這班人棄兵入甲，現在最好笑的一件事，現在他又說同一件事，披甲上陣，當然棄兵入甲，今天披甲上陣， 我插一句嘴，我看到披甲坐陣這裡，陳先生，我想到一個畫面，就是梁鴻玉激 古退金兵，不是胡鴻玉，是梁鴻玉，激古退金兵，誰是金兵先？我想到打鼓披甲的時候，有幾個中文我是在看的，心理中文比較好一點，這個很典型的陳詞雲式中文，1881，是他自己老闆在說 怎會說是寄語呢，寄語每個節目必要做到義簡言深，是期望，不是說自己的節目，還有左右大局，就是說鄧麗雲另外那個呢，好嗎？那就是現在如果兩三點我當然不信啦，我不止跪回，我死了他，不是一個拖字訣，其實大家真的不需要太敏感， 哪一個主持人會做一輩子不改的呢？還有只是不同的時段，第二有沒有跟李小姐談過？我今早跟她談過的，我今早跟她說了的，她也是接受的。湯家驊議員開口埋口都說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只是受到威脅。她作為一位大的律師，你應要尊重 並維護香港原有的法治制度。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黃國彤、吳志森。 你好像說六點鐘要去開會，你是這樣，你要交代整件事，剛才那裡告假，今天是炒魷魚，你要不要講講我們這個處境告訴人，發生什麼事，要先跟大家要走火，剛剛在一號直播室就進行廣播，但發生故障，所以現在立刻我們很激動地，但都不是很激動地，調到來這個四號直播室，大家 親近一點，毛孟靜小姐也加入，剛剛來到我們中間，因為剛剛開完立法會，我們團結在她的周圍，問一下她的動議辯論是不是多此一舉，我們就問一下，我訪問她，但我就不明白一件事，為什麼不做呈請，不過已經救人了，呈請就，其實是那種，是吧，都有意思的， 你沒有特權法的，保護我都離棄，你明知你一定都拿不到特權法，你都真的拿到嘛。 我稍後再說，這個不要說，稍後訪問你， 那我們講回當年，將我們回憶帶到十年前，我當年被人炒魷魚，才覺醒，原來當年續牌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 收拾這個鄭京、韓王、毓民然後就找了一個楊振耀加王永不是很多人才叫他出聲很多人才叫他出聲是徐克的太太才藍先生很大的就找了一個大教授我的陳名字現在這陣子這麼蠢了不見了換了很多人了不停叫張楚勇不停後來就固定一點楊和王永很厚我們就笑他再 晴朗的一天出發我們說秦欽天的一天出發因為當日就著我封咪事件那班記者圍著余曾問他怎麼辦他就突然頓了一句話出來好像是日本劇集還是什麼我不知道頓了一句話出來晴朗的一天出發接著就拿了這個名字我們做節目就是這樣的歷史不要說了大家知道商台是習慣了 跟政府有交易的,就著續牌事件就 今天再交易多一次 時間推移 一件莊,兩件案 這些allegation很嚴重你不需要辦持平我想他告我不要緊如果真的告你他告我好啊在Day in Court他給我一盤我連律師都不請我就馬上問他們當年為什麼要解僱我他打了28億我問你一件事你是法官我告訴你法官這個是做慣法官你是代表商台 你是余曾你有些詞不像對不起我作證我見過他很長時間像黃沙素基絕對不像余曾黃沙素基講一個這麼受歡迎這麼有影響力的節目做了十年差不多十年每年幫你賺一億大元等於你商台三分一的入息 一個最有影響力的節目主持人曾經被譽為10點前特首 愛上自己你不要說這些你不可以說這些這些是很嚇人憎律師這是花永年你不可以這樣被官罵的你明不明繼續陳詞你可不可以叫你有收聲你繼續陳詞否則你告他坐牢坐得監又被國際雜誌 請你回頭吧我要問問題又被國際雜誌被封為25個最有影響力的新香港人他真的是新香港人你那時候已經有這個槍又是周志星好了不要再說什麼了當年鄭京翰受襲入了醫院停了六個星期停了兩個月了沒有做節目 當年翻來商台的時候余小姐你擁抱他當眾講有商台一天有鄭京翰今天你為什麼要解僱他你懂得答案嗎事而世易世事百萬蒼狗你說這件事給法官罵你讀這件事有招讀得招直在變你讀這件事又想得新一路緊守我去告我我發疾我告訴你那些是全部事實為什麼說是事實現在又再一次證明你看到現在又是續牌現在又是傳了出來 較早前傳出來就說續牌其中一個條件就是要整走李慧玲那個說法是這樣的梁振英指李慧玲的節目李慧玲本人是妨礙施政每天說一次為什麼好像妨礙施政這個指控是極度嚴重的可以拉他打靶的如果是大陸對領導人不敬不單是打靶一次是打靶十次 沒什麼分別炒了我炒了黃毓民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現在歷史重演但這次他不夠膽炒李慧玲他只是想逼走他但逼不走所以他一定不可以走怎樣都不走他一走人燒炮仗李慧玲就應該跟我這個策略 10年前我由早上的節目調去自由風我知道目的很簡單你頂不住你就走吧我捱了九年好厲害我就是賴死不走你吹什麼他更慘為什麼慘呢 他每天要給一個animal去做節目你知不知道每天給一隻琴州去做節目那些是很難受的回去嘔三桶血劉慧琼不是劉佩琼教授一早就不是還有這個一開始是劉乃強還有劉乃強奶嘴強一開始是劉乃強 有劉佩琦有梁美芬你說死不死人沒有人給一件去玩歷史重將他不趕得他走他就逼他調去做夜晚當年吳志森他本來做周遊組跟周庸做的就是調調了夜晚就一樣其實歷史是在不停重複其實是有些侮辱的其實問題就是今時今日你為何要調走李慧寧呢第一你說精益求精你說披甲上陣喂你陳志雲我不是說什麼我一隻手指公好像螞蟻那樣捏死的那時候是誰說的這個是洪朝鋒我的舊同事捽死 我不是這句話,我講的是人術,洪朝鋒說,他就螞蟻這樣捽死他 真是這麼誇張新聞稿就是說人家陳志雲披甲坐鎮都說這裡不用扮中肯扮中肯去扮台這裡就有說真話扮中肯去港台他上台雙台有位給你做你想想陳志雲有什麼資格去取代李慧寧你懂什麼時事你懂志雲飯局你懂播歌你繼續說吧 還有一件事鄭先生你今年的事我又問回了你知不知道我二十年前是做時事節目對不起我從來沒有聽過陳志雲做時事節目他剛才比記者大一點陳志雲我記憶所及你知道我是電台白曉生的什麼節目什麼台都聽的當年陳志雲有做節目叫《偉家情》播歌的我是《偉家情》 我希望我錯了他可以指導我但都是時事節目什麼叫時事節目你有沒有做過封煙有沒有先有沒有在商台八點到十點prime time 你有沒有看到那些聲音專欄嚇死你又說醫生的又有財金走勢這些是最安全的一定不會查到錄好了又是歷史重演又說給你聽這個世界我幸好有很久都是舊橋來的很記性為什麼呢當年這個在晴朗的一天出發替代了我之後所以有些人我很尊敬的但是一說到這件事我就開始有些懷疑又是有聲音專欄放在晴朗的一天開始的有什麼呢 陳書記陳方安生這麼堅有陳書記有沒有肥佬禮不知道你只是這兩個名字三大惡人你只是這兩個名字已經達出來已經夠照了大理啊立刻可以當年也是這樣我就不明白到今天陳方安生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書記當年做什麼跟他爹買可能他不知道你年紀大老人家我那時候十年前好啊十年前年紀大不大嗎順情我現在八十幾十年前七十幾比你大 今天他又不是做這件事現在他曬名字出來其實是部份的人莊陳友我都打電話給莊陳友其實我們應該現在打電話給莊陳友問他知不知道現在混一堂什麼污水麻煩一堂混水麻煩他打電話給莊陳友告訴他你認為他應不應該助紙違約陳友就說是這樣這些叫助紙違約你明白嗎你不值得幫他做的 這麼多人大了四個名字出來Dr.Tim我都不要說了Dr.Tim就是一個醫生我說什麼事他專門幫藝人他是藝人的醫生來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減肥總之很多藝人幫襯他他就靠做這個節目揚名的但他就很守規矩他不講真名所以叫Dr.Tim另外有個什麼 沒有啊下去答了兩個名字沈玉輝沈玉輝他講國際他10月1日請我喝的 是啊我也去 我現在不去了 我現在做這些事我怎麼跟你去我做什麼要替你高興11月1日12月1日他連第一結婚嗎打算給沈旭輝我不去了我已經呼籲我的朋友不要去沈旭輝你跟他很熟嗎我跟他不熟的幫他請我喝我就說去吧但我當然不去了沈旭輝我現在不去了沈旭輝有名的一個學者你真的做這些事就做什麼還有一個叫什麼莊陳友 自己有一問下去我希望他心明知道你會不會惡了一點是不是世事真的黑白分明還有什麼意識這個問題就是我問你一個節目現在在主流傳媒裡面對不起毛小姐沒有意義只剩一個節目之後還是可以說真話的還有力的還有一件事他要說的你知不知道他說其中被一條罪名 李慧玲說他的節目不得到廣泛報導你知道他要李慧玲做什麼我們當然知道我們是對手很留意對家每天要請一個名人來又有TV出來播拍的每天出8、8一個招牌人出來你知道這個罪名是你知道每天要做一個小時訪問節目只有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訪問就做給TV看的一定要那天的節目等於有個高官以前很過癮的他的公關就知道老闆的脾性我不說誰我老友來的因為大公司的CEO你一說我都知道他的公關就說給我聽你知道我很難服侍的老闆他要每天見報的大哥 他就要每天上TV這個節目你叫他賣廣告你就見報很多人就會說慧玲比較溫和起碼沒有你那麼瘋都接受不了不過我最近上過李慧玲的節目我不說是什麼事我就說我不用字眼說人家扯貓尾<笑> 我都沒說完李慧玲就回答了說那是扯貓尾那有什麼問題我很開心他是大聲起碼在主流傳媒只有一個節目還叫版讀李慧玲其中一個罪名就是你訪問的人我假裝一個聲音慧玲你要叫嘉賓上來訪問你太扯了 你現在這個陳志雲就說我是明星第一他是明星明星來的第二件事可以請到很多人來第三件事可以吸引很多廣告請了很多人來他可以請到梅人請到許皮如你很簡單哪梁振英你請不到呢李維尼沒可能啦分分鐘梁振英會去的我告訴你黎哥看著啊分分鐘羅凡昭芬會去有交易葉劉淑儀會去田北辰會去你明不明田北辰是不是也去的他逢真的是不理道的你明不明這些人會去你可以請到陳茂波你可以請到黃錦星一件發財你明白嗎你可以請到 八高頭你明不明一定會的你變成一個巡禮你明不明雙台一向都請到這班人這個節目就是星期六的正經星期六的加長版即是一戰的正經星期六再巡邏的一天出發的正經星期六一戰五由陳志雲披甲上陣是一至七 六七就是阿美姐搞的這個就是一戰人家說得客氣一點你說披甲上陣他就說我坐陣披甲坐陣是的很謙虛的我很想他不要披除了給我們看看有什麼所謂那你說那是不是怒氣就是這樣發生這樣的事今天就發生這樣的事 最重要是當事人有沒有出來說話他拒絕出席記者會當事人就是這樣的沉澱的在記者會上阿志雲就是這樣說的你扮他的聲音像因為做慣太監他是太后陰陽怪氣阿志雲就是這樣說的記者問他李慧玲同不同意他同意本來我叫他今天回來開工作會議的兩點鐘 4時就出來開記者會，不過他傳了一個短訊給我，就說我回家了，上家休息，不來了。那就對了，剛剛接到這個消息，也要沉澱一下，我諒解的。我再說一件事，大家在政府總部也搞得我雞毛鴨血，收了禁制令，其中一柄聲帶 播出來了，大家聽過了，黃楚彪那個，黃楚彪、李國寶、李國章、黃子欣，大家聽過那個聲帶，我還有那個聲帶在，我現在可以播的，我不會再播了，算了，區王爺，當時我們跟他的爭拗的起發觸發點，就是當日我們說想請李慧玲，他就是中聯辦不喜歡李慧玲，現在就證明事實了，所以毛衣告訴你這是事實來的。<咳> 客觀的環境去支持我這個事實，是判斷中，法官判斷中，所以我現在走了，我現在交代了，你們繼續發揮你們的想像力，我事實說了給你們，我是鋪陳了事實，這位證人可以退席，我證人我還想問多一件事，你正在說 我自己覺得就是一個棄子跑龍套的人，他自己是想出位，這個我介意，對不起，我很介意棄子兩個字，因為我覺得你不尊重演藝界，不是演藝界，演藝界絕對是演藝人員。 但是剛才我所說的位置是跑龍套的棄子，即是你最討厭的人，討厭的人。今天他最好，夫唱就夫唱，夫唱夫唱，是很難頂的。他老婆出來了，當然是撐我老公，說你人多餘，大家出來隻秋。我想有個節目貢獻給萬千色機賀台慶的， 就是籌款節目，大家不要杯葛，不要杯葛那個節目，大家可以籌款的，就是這位棄子拍他跪著回家，然後大家給錢。請問他住在哪裡？他住在油一村，由將軍澳爬，如果真的跪回家，跪回家，然後大家捐款，不過你記住，有語言藝術的，我們有個聽眾很厲害，放在Facebook,他說他一定會跪回家，我站在車裡，車裡回家，我不是這樣計算的，我們是逐 逐步好像苦行，不捐錢，我現在說捐錢，各位聽眾有捐錢，你捐給誰呢？你可以給你的上菜，你的心裡當然了，我們沒有水，發錢寒，是發錢寒，那就倒閉了，現在人就請閹乾我們，大班你不要走，陳友在電話，喂，陳友等一會，我戴了個headset先，突然間 是不是陳友一線？陳友你好，聽到的聲音很開心，好像見到陽光。 我就這麼懂哄女人，哄男人。<笑> 我就是大班你認得我的聲音發揮你認得另外有一個叫做吳志森你好啊朋友無大無小還有一個叫做黃國彤大家老友記老友記就說真話知道一伯說真話你知不知道今天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我真的不太知道我現在告訴你李慧玲你也認識你也很熟悉他被調去由早上晴朗的一天出發無奈地被調去做晚黑的左右大局第一因為他影響特區政府的施政 我們作為傳媒界和很多聽眾都是對這件事覺得是一個和諧的舉動就是滅了你的衛寧的聲音即是逼他走的第一件事就是因為他們今天開記者會放在你上台就說你會每天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又未必是每天的就做一個環節叫平天下就宏觀環球大事微細分析地方變局引聽聽眾 眼界與世界接軌當然人有餘當仁不讓但我想告訴你如果這樣做有少許感覺給我我比較你知道你認識我那麼久你知道我們有一句說那句就有點好像助紂為虐你是幫兇我也想你散屍如果你了解 你再了解一下情況看明天的報紙上網聽聽聽眾的說法我希望你想清楚究竟你值不值得將這些壓下去給陳友回答一下你感覺怎樣他不清楚第一我就不知道這件事發生了 我一直都有做一個短評在6:40至6:9的時段播是早上是嗎是早上所以從來都沒有人聽但陳友說現在的說法陳友現在的說法就是商台另有圖謀 心有所屬地想拯走李慧玲就為了拿回牌有這樣的allegation而你、莊陳友、沈旭輝等等就在跟他撐場你就變成一個幫兇縱容這種傳媒的惡霸的行為有這樣的說法你自己感覺怎樣呢 這個指控不是指控來的這個是一般人的將會是一般人的看法來的演繹真的要沉澱一下我都想沉澱很想聽一聽商台怎樣說我有讀給你聽就可以了有個聲明在這裡是啊我要真的看一看 因為我現在知道有這個節目調動這麼大我繼續會錄的那段東西他們商台就播了在6:多播他們都跟我提過可能會播多一次究竟是怎樣安排呢我就不知道了我現在知道了你告訴我我真的要看一看你給時間我看一看 不過不要阻止莊陳友你讓我說不是我跟莊陳友說莊陳友我覺得你可以這樣你堅持在6:00播因為那個節目是李慧玲主持的 但你就告訴我不願意早上播是吧你可以不同意的早上6點多早上6點多你自己都聽錯大班我就想問陳友我反過來問大班陳友也回答陳友是一向做開的早上6點多那個環節現在是不是好像很屈他呢你幫兇啊不是 對不起毛姆你這件事不過多謝你提到問題幫助莊臣友思考如果你做開六點多播都是沒問題但現在人家放你上台說你會在晴朗的一天播出來當你為零離開之後你就可以無謂給人老實說既然有聽眾或者很多人都有這麼多意見當然這一兩天你可以觀察到我覺得你無需要給他在新的 由陳志雲披甲助陣的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出現這就是事未嫌疑莊先生我是黃國彤我想大膽問一問你錄的節目內容大概是哪一方面 主要是關於國際發生的事情 我就由一個人民發展的角度去選一些國際的新聞 譬如包括公平貿易、廣合男女平等或者一些類之間的關係 因為有很多新聞就不會出到主流新聞的 就算是國際版都不會說的 譬如前一陣子法國將一個16歲的女生在學校上學的時候 拘捕了然後就趕她出境 這些是一些我值得希望想香港人知道的 譬如關於烏干達的小孩被人綁架去做這個 同兵其實我是講這類的跟香港未必有直接關係但有些可能我會講及一些香港的事情譬如今早我講關於菲律賓賑災有些人在菲律賓這麼大的災情的時候還說不要放鬆追討我有些興奮跟著今天也是立法會審議這個 賺災基金申請撥款這件事所以我就順便今早在這裡講一下介紹一下那個賺災應該有的人道的感情陳友我不是講關國際的事情但我是講關心港人莊陳友我當然覺得你講的話言之有物對社會一定是有貢獻的 但在這個時候有一個節目主持人被迫害、被封咪你亦都無謂被人覺得你是幫人助陣、背書第一當然你講這些話我們都希望越多人聽越好如果你想多人聽的我們電台隨時歡迎你你喜歡什麼時候播就行 你喜歡每天說兩次都可以不過可能沒有錢給你我不知道雙台給多少錢你但問題就是如果你需要一個平台D100隨時歡迎你我們不想被人覺得我們在逼你擺你上台因為你已經被人擺了上台一次如果我們再擺多你一次就不好的你明白嗎我們都不想不過講個事實給你聽無謂我怕你不知道你知道了我們尊重你決定我只可以這樣說陳友好嗎 我們將這個事實說給你聽多謝你提醒和多謝你尊重我真的要絕對尊重我們很尊重的你不用擔心多謝你你又沒請飲你有請飲我就不去你沒請飲就沒什麼所謂好喂謝謝陳友謝謝陳友謝謝陳友留下來你就講一下十年前就 商台歷史重演接著輪到你你是幾年前的你被調走的時候剛剛是2004年你封咪那年就立即被調走了他就清早做的節目其實是一個大的政治氣氛即是一齊清的因為當年我封咪就太大新聞了所以當時調你被人調的時候 就沒有人去，也有，比較少，我覺得《明報》賣了頭條，比較少了，但問題是其實你把幾樣東西連在一起，你看得到的了，你知道是要清早做噪音，好了，誰知好壞不壞，李慧玲又無端端商台又創造了一個噪音出來，其實那時候無端端調去做早上的資料，原因是甚麼？ 所以我講了秘密給你聽，因為當剛好是選舉期間調的，沒錯，因為選舉期間大家以為唐英年做特首，那怎麼辦呢？會錯意，他要做早就做，因為唐英年被視為開明，起碼他不會封人麥克風，起碼他不會逐牌給人，因為他有個往績，不是我對他有什麼看法，他起碼曾經 阻止過一次獨派事件，他不會自己做，而且在選舉論壇也舊時重提，所以如果大家當年也都，大家的去年其實我們度日如年，好像很久，連鬆一點的事，大家都以為他會做硬特首，因為陰點隔代傳人，怎知被這個六八九打針打進去，夾粗來 你現在種下禍根，就麻煩你自己清理了，就這麼簡單了，以後就交給你們三位了，因為我要開會。如果莊陳有先生的節目，不用先生小姐，莊陳有一直都是在6點40和6點49有個節目，我就有少少質疑。 就怎會聲明說是精益求精加料炮仔，黃國彤可能你比較少聽上機，還有對於小弟年多前被飛出自由風有什麼事態的發展，可能你沒有留意，我在這裡跟聽眾重溫一下，毛衣可能知道的，記得的，我飛走了之後完全是一樣的處理方式，所以我們看完之後說這麼熟悉， 我飛走了之後，自由風進行節目改革，你知道啦，毛衣知道啦，怎麼改革呢？你們沒有聽啦，改革的方式就是整個節目3個小時，其中一個小時仍然找了一個所謂評論員跟他一起做節目，其餘兩個小時就很多花神玩的， 就有很多年輕人、有很多專欄、有很多點評、那個星期的新聞等等，很多這些，那些年輕人包括黃之鋒在內，黃之鋒在Facebook很興奮地寫，告訴我，他說：阿森哥，你又沒有做過節目，不過我放心，我會在節目很努力的，這樣寫一些，然後跟他做一個小時的時事評論員，有很多 被視為很開明甚至是激進的人，他邀請那些例如邀請過譬如朱凱迪一群比較liberal的人，亦都有人我的理解就說對不起我不會做，我不會來，你沒理由找他，你踢走吳志森又找我來過橋，找我來撐場，你明白嗎？好像扮開明，今次陳志雲的橋是一樣的， 我自己覺得但我覺得是事很多，他找譬如找陳友加他的名字下去，陳友是很開明的人，不過他講國際又不是講本地事，加阿沈旭輝下去，譬如說加一些財經的東西，覺得好像很豐富，我們如果改革不是歸宿的，是向前走的，他其實整個想法想做到那個效果，包裝就想做到那個這樣的效果， 一脈相承，有 有什麼招數其實沒有招數，但是找人撐一下，遲些就找人權監察羅毓啟麗，其實找過林怡揚那些找到上去，自由風那些，就是這樣，扮了，明白黃國彤，就是用這個方式，你是想指出我們早上的節目很多時候是一個很針對性的節目，其實是對於當下的時弊 是應該是直接指出的，現在但是節目的變動表面看上來是將它diversify，將它好像button了，但是就變了原來那個宗旨是直指時弊，真是 一針見血文匯說連連六四萬千燈光燭光在維園不見你報什麼什麼你不服他你就不要聽他就這樣聽他不買他的報紙但是香港電台另類一點你用公帑你玩我作為聽眾拍桌商台真的一個商業架構他不是有一個編輯自主嗎人家說好像報紙寫專欄寫得不是寫得小都要改一改你想 從這個觀點去講陳志雲、余曾有沒有權調走李慧玲呢如果你一這樣講的話他一定不行就一定會不會侵害了別人的商業招牌如果你常說商業正如當年大班新聞自由毓民突然被封威沒得做要走其實那個理由是一樣商業是在說什麼商業是在賣錢是不是 我這裏插一插,當年大班和毓敏搞一個很大型的集會在遮打花園 你動不動這裏就這樣上門去吵很不空他說多餘了你現在真的蝦到上心口了真的要出聲了由那時候開始我就放下那個心結你覺得純粹是商業我就從商業的角度去講商業就是講如果你的節目很受歡迎很多人聽維哥機構找到大班經常說的過億元一年的收入 三分之一是商台三分之一你給我講完整個故事整個故事是沒有意思的鄭經翰和商台賺很多錢眾所周知不用再說了但他現在可不可以走出來說我陳志雲我紅過李慧玲我包你可以拿更多廣告行不行我不知道沒得包的這個世界商業社會是你憑什麼 你有黃跡嗎給我試一試他拍一些戲出來給我看看有警戒線好不好那別人有警戒線他沒有他沒有做過瘋癲成百萬這個點擊率你有給人看得到這件事嗎有黃跡嗎韋家晴沒有嘛但是我都是在想一個問題人生每人都有開始的一件事開始在這件事如果我都沒開始你就扮了我 在這個論點方面來說我們站不站得住呢你可以開始的不要在一個prime 電視發牌制度循序漸進下午三點下午茶的時候你學一下但是他可不可以自己隨空順足就說我有的是名氣我有的是人脈我有的是把炮有的是擦鞋的本領我找到人上來李慧玲找不到找到人上來這番說話都有人跟我這樣說過真的 我覺得是應該維持法牌制度的循序漸進，由半夜的封煙節目做起，一路做上來。什麼半夜？早上6點 6點正開始，6點到7點，你喜歡早上節目，習慣了早上，做了一輪學一輪試，用韋嘉晴的聲音，然後做一輪節目，然後才慢慢下去做封煙，起碼做五年，然後才正式做封煙。我真的很難釋懷，商業電台打正旗號是商業， 那是賺錢為依歸的，他會反過來這樣做，你說不是政治考慮，我真的切頭給你。整件事我覺得一點都不複雜，不用說那麼複雜，整件事跟一定是跟這個續牌有關，即使現在商台只口否認主動去接觸政府的官員，希望可以提早去談12年續牌的事宜。 但是我自己看到的趨勢，就因為梁振英政府傳個消息出來，報紙埋得這個消息，商台的高層肯定會掌握的消息的準確度更高、更細緻，就說梁振英很不滿意這個人，覺得他做的節目是阻礙施政，這四個字的指控是非常嚴重的，阻礙施政是等於判了商台牌照的死刑。 商台到2016年牌照到期，即是還有3年的時間。 如果繼續是梁振英做的，應該不會那麼快走，照計，沒什麼跡象。 要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拍板的。 如果你作為港台的高層，包括何家、包括余曾， 不是港台，不是商台的高層，包括何家、包括余曾， 肯定聞到糯味。 你不解決問題，這個牌肯定沒有。所以就由陳志雲操刀做這件事。希望如果李慧玲是阻礙梁振英政府的施政，他在早上在晴朗一天出發是阻礙，在晚上左右大局都是阻礙。 遲早，可能遲早下就不如借歌。所以我覺得如果從這個角度去判斷，毛依依，這個不是編輯自主的問題，這個也不是商業考慮的問題，這個也不是節目改革的問題，是純粹為商台續牌掃清障礙的問題。為商台續牌掃清障礙就是一個政治問題。 這些就是在行政會議裏面的事情，哎呀，死了，這個天，這麼把炮，剛才說我是駕車過海去吃飯的時候，就收到一個電話，是行政會議裏面的人打電話給我，我強調這個不是官來的，不要誤會，大家是一個非官守議員，你以為我沒有他那麼把炮，是吧？所有的我們所說的有關機構的發牌制度，都是被人這樣玩弄的時候，或者是玩弄，或者是玩弄，或者是拿著的時候，我自己感覺上就是有很多機構是肉隨砧板上，是沒辦法，但是這裡同樣帶出我是 感慨的就是我們香港人很多的問題被人說是賤骨頭我們有呼籲所謂台慶關機各方面我們港人其實可以自己表達很多聲音和意見我又不是追求很多阿叻哥說得這麼盡很多事情在這件事方面其實如果我們真的能夠證明在台慶那天的收視率是比上一年低一點的話這個已經是一個指標我不知道我會不會見到這點曙光我自己覺得這件事無謂糾纏因為這個所謂收視的調查對不起我覺得他的客觀性和代表性呢 在我角度來說是不會認受的我都不知道你有八百人來的怎麼來的你沒有找我你又說在某個focus group裡面你做不做聽到這些事情我覺得只是biased到不得了去得無線的焦點小組不看無線看亞視難道我自己覺得完全根本都不用跟這個叫做陳百祥的人去糾纏說收視率會不會跌會不會升 完全沒有意義的照我的提議大家捐款給慈善機關他跪回家每跪一寸給一元是這麼多我覺得最好一於跪在車上跪逐步走跪一寸給一元這是我的提議大家贊成的話你可以打個電話來電話叫多少 我們回來除了聽聽眾電話之外我們也可以以節目主持的身份訪問毛依依講關於今天在內會被否決權力及特權法再查香港電視拒絕被拒絕發牌的事件我就是跟黃國彤節目主持人毛依就被訪嘉賓這個好啊用這個角度去看這個問題打電話來 顧問報告他們的意見和評論所以政府包括本屆政府充分考慮了顧問報告不是一個拖字決其實大家真的不需要太敏感哪一個主持人會做一輩子不改的呢而且只是不同的時段第二 有沒有跟李小姐談過我今早跟她談過的我今早跟她說了她亦都是接受的湯家驊議員開口埋口都說司法獨立言論自由正是受到威脅她作為一位大的律師你應要尊重並維護香港原有的法治制度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 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王國彤吳志森毛孟靜2013年11月15日星期五明報求變新力量專欄作者呂大樂 这是一次政治权力的角力对特区政府领导层来说要挽回民望早已经变得不切实际他们妥协让步恐怕只会引来反对派更加猛烈的攻击对一个民意支持度低处未算低的政府来说他情愿抢功失败亦都不想一而再被反对派剥光柱国教事件就是一个好例子事实上略有自知之明的特区政府领导层都会知道 要爭取民心成功機會已經越來越渺茫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保住行政主導之名主動出擊特區政府領導層這樣做是好還是壞我暫且不說關於這一點我相信讀者自由判斷我覺得有興趣的問題是這樣的管治策略和手段的調整有什麼社會含義呢首先在政治工程學上這樣需要建制派通力合作為特區政府提供保護盾 這些就是長期以來建制派和反對派處於一種平衡的狀態誰都不可以佔盡上風但是與此同時特區政府亦都不敢輕舉妄動他們怕牽一髮而動全身 反而被反对派进行动员的机会，削弱他的管治威信。今次的策略调动似乎显示两项的转变：第一，是特区政府再没有耐性玩民意支持的游戏，索性单刀直入，有足够议会支持就硬闯。当他不再投鼠忌器，担心夹硬来而会影响民意民情之后，特区政府大可以口讲跟足程序，依法办事，来挑战社会对管治的理解底线。第二，是他对反对势力提出挑战。 既然已经无意努力挽回民意，那就看看你反对派有没有提高政治能量的本事。第三，看情况，在未来的日子里，政府不会转弯抹角、小心轻放，而社会上的反对声音也不会留有余地。什么良性互动已经不是议程上的其中一项，一切都会来得更加直接。所谓的行政主导争夺战，不是调和矛盾，而是将所有的矛盾冲突通通放在台上。 所以政府和社会的对话主要是一句说话，即管放马过来，我又看看你可以怎样。刚才就是吕大乐，港大社会学教授、社会系教授的吕大乐，一篇在明报的观点版的文章。我今早长时间看了之后，我就推荐给我们的听众，可以上网找回，他们也听到我们读了他部分的内容。我觉得 我未必完全贊同他的觀點，不過他對於政府的看法，我都是看得很準確。我最喜歡四個字或者潮流興講三個字，就是放馬過來。這是梁振英為何會完全不理民意、不理反對聲音、不理泛民的黨派，好像公民黨的見他，一講到這個泛民是白人代表，很多人害怕，很麻煩，覺得這樣的態度，他不放你們在眼內。其實吕大乐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說，我是這麼硬的，我政府是這樣的，你來得我什麼河，看你可以做什麼，現在的態度就是這樣。所以你要研判 今後的社會事件的發展趨向，你要從特區政府這個角度去看，你不需要說我們這麼多人想加你，他覺得嫌你不夠多，是覺得你很煩擾，你這班香港人。你這樣的心態來說是很多人害怕的，為什麼？因為我昨天看新聞，是一個顧問公司，他正話強調四個顧問，其中一個顧問公司的應該是 他一個代表或者是重要人物，老闆就知道，老闆出來說，我幾宗就是，要麼他就以為我們死蠢，要麼他自己是蠢到看不到，我根本在顧問的報告裏面是沒有說的東西。當你是被人這樣批評的時候，我是很害怕的，因為蠢不害怕。 蠢人不害怕，死蠢就很害怕，但是再加上蠢人說放馬過來，我最害怕是一件事，蠢人勤力做事，蠢人拼命做事，勤力做事的時候，這個後果就會很嚴重。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他真的正話是呂教授所說的，是放馬過來的心態，即是我是死蠢的，我就拼命做，這個以前 曾特首我們都會說他是懶，但懶不要緊，你做少一點。如果你是蠢的話，拼命做這次真的出事了，很容易出事。以前就說所謂小政府無為政府，現在就大展拳腳，感覺很差，即是說我什麼都會做，你反對的我又做，你不反對的我都做，我錯的又做， 對的又做，你說我錯就一錯到底，我永不回頭，你現在就是這個態度了。那你說你來什麼河，我又不會下台了。大家要有個足夠的心理準備，現在的梁振英政府，呂大樂教授這個分析，我認為非常準確的，他就是這個態度了，他就是這種態度。剛剛我們播了嘛，剛剛有記者跟我通電話，都說 他今天再回應免費電視牌，說他今天就是類似的。 那個過程是很冗長和繁瑣你們不明白的普通市民不明白的很深的跟製造原子彈差不多複雜的你不明白他就是這樣的態度他的態度是甚麼叫盤撇怎麼寫盤撇我不懂盤懶盤撇我在想他們如果自己已經有個決定 所謂的顧問報告我聽了主持人副責任說四百多頁我很懷疑他有沒有看到那些顧問報告有他的 可不可以叫你什麼叫毛伊議員不是啊譬如叫我毛女士我也是會打冷震的毛小姐花點時間真是煩我訪問你沒理由叫伊伊的你是小孩子毛孟靜我想問你今天你閣下在內會提出權力及特權法再查一次有關於拒絕發牌給香港電視的事主要是想 希望針對王維基希望他可以在權力特權條例的保護下上立法會可以提供更多的資料最後不好意思了分組點票在內會裡面就輸了我想問這是我們所謂預計到的結果下一步怎麼做的 你是不是多餘呢明知不得搞什麼呢要搞的第一就是政府知道就是想你不了了之咋咋地地若無其事沒事了第二就是我是公開場合在立法會的會議我是正式問過王維基如果有特權法 閣下來不來我記得他來他願意盡市民的責任公民好像說到隨便吧 斷章取義然後拿你政府適用的幾句就斷了一點點你有沒有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我覺得真的被人冒犯是啊這個侮辱他說任何香港人正常人都是被侮辱包括這位亞太區主事以及他公司他都是侮辱了他好像他會上來我們明白是不是先賣廣告明早 8點至10點的節目就是風波理茶杯就傅和盧仙雅主持他就會親自讀在這裡然後就回答他們兩個問題做生意的人你逼到他出來說很少有的他不做你政府生意你死蠢你看不到然後還有一位很重要的情況訪問你還有一件事 都是說回頭上星期五通訊局那一刻得人害怕很開心地得人害怕我開會之前不知道桌面一如常地很多臨時的文件都是什麼來的他用英文擺頭我以為只有英文嚇得我要花很多時間不是但要翻譯講起來的時候麻煩麻煩的為什麼 再見幸好後面有中文不知為何英文排頭一看一看哇字嚇死我你簡直就是跟政府在免費電視排這壇事誰知唱對台簡直是劃清界線政府說的話不要入我們數說到明白了那個態度又再一個理由 我希望暴露多些他們的扯線公仔議員的醜態不要緊再回答你剛才的問題預算是不行的內會不行就罷了我照樣去大會你覺得大會有什麼機會大家發言再給大家聽一下尤其是鍾樹根叫黃維基收皮 很粗鄙的黑社會說話不一向都知道有很多說法的背後意義震撼子不要理他先市民聽到這麼多這些事情一會林冠光叫梁振英要深切檢討 但林鄭月娥就說不需要檢討其實她說檢討了完了句號這些民情你不是動不動下下就說大家上街我們再15萬你很有空嗎遊行疲累症大哥就唯有這樣明白我明白你的苦心吳議員我完全明白你的苦心即是說你不想這件事停下來你不想不了了之你不想市民忘記了不單止是這樣如果我再去大會我預計 12月2日我們的IT事務委員會資訊廣播什麼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我永遠說不到我們再請通訊的何佩謙來他當然不來他不知道但那天仍然是我想他或者會派一些助手又或者再寫五頁紙過來 大家再說這件事你起可讓他不了了之起碼元旦大遊行是另一個理由要上街但是就是這樣的當然你說希望最好最理想就是過到權力及權條例在他的保護底下能夠令到黃維基免受法律的影響又說什麼你是誹謗又說什麼泄密等等就很暢所欲言或者拿幾份報告出來 我會請通訊局我意思是特權法不只是傳召黃維基是加上通訊局何佩謙或者是他授權的代表我明白最理想的情況就是過了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議案讓這些有關人士可以暢所欲言地在立法會作供 但我們政治是很現實的慕議員我想你也明白過的機會幾乎等於零因為大家知道為什麼上次在這麼多人在外面圍著有五萬人六萬人在外面圍著的情況下都是輸都是過不到就有一個很重要的master control在後面按掣就不然就回頭吐唸馬鳳閣被人灰頭吐唸被選民發聲明丙他我覺得後面皮都這樣一早就辭職 那些選民這樣說你政治是現實的輸的機會幾乎是百分之一百你們好像沒什麼喉著有人說為什麼不用所謂晴晴站在那裡你都可以做到一些事情上次也做過雖然沒有權力及特權條例的保護未必能夠暢所欲言都起碼請到他上來問多些東西他不來都行不過都可以問多些黃維基我想都想上來說話 下一步會不會做這件事呢澄清這個姿勢我都想過你說要20個人都不是太難的問題是所有的人基本上都上過來立法會說黃維基就上過來很帥氣地引述那本書假如是你的子女第127頁 但如果他說他的文件或者是跟官方交往的一些紀錄他是說不到的因為基本上是應該保密什麼的那你呈請然後再搞一輪都是沒有意思的即是說這個都是沒有意思做不到那個都是沒有意思做不到但那個就比較呈請那個呢 我真的覺得沒有特權法的意義真的來來去去大家暈沉沉反而真的沒什麼特別的東西出來了法官大人你有沒有補充我是想問就是毛議員就在你說你想是邀請通訊局以及黃先生你會不會再想一下會是邀請因為我們現在特首經常說最少有四份 顧問報告你會不會想邀請顧問報告的撰寫人士上來 在我們的PMP之下 能夠說出顧問的內容因為這是特首的基石說顧問報告都是這樣寫的我們已經是見微知著見到顧問 報告其中一位是出來說你不要以為我死蠢或者你蠢得看不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是很相信當你是被請做顧問調查的時候內容你是根據合約你是未必暢所欲言得的你這個問題很長其實一個個都問過會不會是請顧問上來我想過了我都是決定不會因為首先通訊局是一個public entity它是有責任要向市民問責的搞事 我顧問公司譬如我們三個一起有個顧問公司我們就很勇敢吹哇哇哇罵完很舒服地開心回來然後如果開這樣的先例你說以前有沒有請過私人公司王維基覺得是私人的基本上來說你請過這個人但是顧問公司真是一個 第一就不公平而第二私訊顧問報告王維基也有我作為一個節目主持的身份對你這個答案我提出一些質疑當然你說用一個權力及特權法請一間私人公司上來私人公司是跟政府在做生意的你又要他透露很多秘密對他來說是為難他你一定有一個接生意做的大哥是不是不用吃嗎誇國公司他也是打份工而已但是我想毛議員也要留意這幾天發展的情況就是這個顧問公司的這位女士 在幾個傳媒包括一周刊包括《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如果我沒有搞錯應該是在李榮的節目那裡接受了訪問是主動地越說越生氣越說越生氣覺得政府死蠢等等我認為這間公司已經不是很擔心跟政府的關係真的想不過要在特權條例保護底下 真是想將那些顧問的報告的內容公諸於世第一就還自己一個清白我不是這樣說的你不要賴我第二他覺得這個某程度是公義的東西他想說的不過我們假設性問題你要過了當然我自己覺得即使你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傳召這間公司強迫他公開的報告也好對他們來說都不是一個傷害甚至對他們來說 是得益的因為他還他的公道我認為就是這樣最重要我不想刻意去問人我想他或者公開的時候譬如明天來D100 comply 如果真的有特權法 而通訊局我就不用理他的感受 基本上因為他是一個公營機構但這間是私人公司我已經覺得他真的勇武可嘉如果人家是很介意你無情情放他上台那四份報告都說王維基都有我現在正式跟鄭家富議員前議員鄭家富律師說 你明天做節目主持人代毛孟靜問這個顧問公司的負責人一個問題如果有特權法保護底下你願不願意公開你的報告的內容行不行好因為我去到好像可以去到星期二的改修改字眼去到星期二都可以囊括了毛議員其實我絕對是看到你所 擔心一個私營機構本身來說你花不花要逼他們一個下台階讓他能夠暢所欲言這個當然是你自己去考慮這件事但是我們說來說去都可能是一種姿態來的最重要我怕嚇親其他類似的顧問公司以後有什麼都不說一說了即使是不行的話要被人擺上台說什麼特權法傳召我不怕的成功機會等於不行我們說的都是廢話 D100講真話行公義互聯網自己有台我們有自己有你們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 慶爆一周年大會演 D100自己有慶爆一周年大會演喂眼你帽快點買票12月28號星期六晚上7點半顏聯帽霎時衝動Keep on聲音音樂會表演嘉賓陳潔麗還有怪獸直播室龍鳳大茶樓餵食麻辣酥人間感言恩典時刻快點買票啦我傻姐會表演魔傻脫衣舞爆啊爆啊爆杜汶蔚羅敏莊好有感覺音樂會 D100慶爆一周年我是Ada杜汶蔚12月19號星期日晚上7點半D100節目巡禮大會演全台總動員爆比達新不了情音樂會表演嘉賓陳潔麗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1299-5533 有关节目查询热线可以办公时间打 2297-1999 或者登入 d100.net 查询详情 快点扑飞啦爆啊 D100自己有听爆一周年大会演 12月28号 29号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 主办单位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 欢迎6岁以上人士入场 各位购票人士请留意 买票最好用现金啦 狮子山下，这个你同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 1972年在油麻地的廣華醫院出生，我在香港人來的，香港始終是自己最熟悉的，但是雖然你說現在變得怎樣也好，但是我覺得很不公平，如果你說找到兩個臭詞就說要走的，有很多人他走不到的，聽到你這樣說，他覺得會人生很沒希望，我覺得我不是偉大到為了大家，所以你是誰啊，你走了就沒事了，出一分力，就算別人覺得你沒影響力，你也要自己出一分力。 一切从回忆开始。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100自己有台，狮子山下主持，岑建芬、杜汶泽、陈恩健。 政府充分考慮了這四份顧問報告他們的意見和評論的，所以政府包括本屆政府呢充分考慮了個顧問報告， 不是一個拖字決。其實呢大家真的不需要太敏感，哪一個主持人會做一世不改的呢？還有只是不同的時段而已，是不是？第二，有沒有跟李小姐談過？我今早跟她談過的，我今早跟她說了的，那她也是接受的。 方家驊議員開口埋口都說司法獨立、言論自由正是受到威脅，她作為一位大的律師、大的律師、大的律師、大的律師，你應要尊重並維護香港原有的法治制度。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黃國彤、吳志森、毛孟靜。 大家呢就可能不太知道，今天就有魏恆者 毛孟靜現在身份變回主持 由早上出發，就有四千幾隊人參加， 隊 是不是四千幾隊是不是四千幾team啊？如果沒有我不記得了，還是四千幾人，總之人數都是很厲害的，即每一隊就可能三個人、四個人這樣。其實這個是一個國際城市來的，你都知道，很多外國人包括日本人，香港的山是很好行的，這是一個籌款的活動，樂施會這樣。但今天發生了一件就相當不幸的事件，我認為就行到這個大浪西那裡有幾個站，即是轉入個村那裡這樣，就有些村民呢就找些東西攔住了，就不讓藝行者呢行。原因呢我講完這一段就聽聽用電話啦。原因呢就是有些村民呢就反對政府將大浪西灣納入郊野公園，你知道法叔就很厲害這樣立法了很厲害，在事務委員會裡面呢就成功修訂了，就會上大會啦，分組點票啦這樣。他用這方法呢就你竟然想將我敢將我納入郊野公園不讓我發展我就不讓你行。哇，即香港這些算不算土豪劣身呢？其實 很惡啊，真的很失禮， 很失禮。這個國際城市一向行山人都可以行入去的，那你是選專門選藝行者，有這個國際友人在這裡，就是這個雲集的時候就做這樣的事。 他故意的想拿一些傳媒的注意，我很怕現在人們很流行說吸引眼球，打冷震，不要說這些真的不要學大陸那些字眼來的，我很害怕 eye catching 嘛，他就 吸引眼 球，不吸引眼球嗎？ 不知所謂， 即是我覺得我同這種做法呢真的真的很失禮，不顧大局的那種做法，不如行下而已。 我也不是很明白他為什麼可以不讓人行入去，因為他們那個村呢，不是，他的村來說你是私人土地，只是你自己的屋子， 條路應該是公眾的嘛， 那路是公眾的，那你直成即是這個來說不是以前我們所說的淡跳陣啊， 是啊， 即是出賣， 是啊， 即是那些什麼 手勾啊、屎桶啊， 是啊，即是那些來的是不是，即是說你一走過我就影響我風水，不對看。但這個是一個 幾十年前的事， 這個是一個國際盛事，也是我們一個籌款的活動。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你直成是坐著一個公益的事件進行，而且是貽笑大方。 現在就搞到呢，藝行者去到那個位置就要改道，臨時改道，然後第二批呢出發的時候就告訴他們不要走入那裡了，要變改道了，就變成說水站就遠了，你知道很辛苦的，48個小時行好像行成100公里那麼長， 100 公里那麼長的，48小時完成100公里，有4800人參加，120隊而已， 4800人 參加，1200隊，不是4000隊，1200隊，即是將近5000人，48小時完成100公里，有很多是山路啊等等來的，所以呢每一步每一个站都很重要的补给啊，对他们来说。 尤其是在时间方面，当你是入夜啊，很多时候来说，如果你改了路，要人家兜路行了很久的话，很多艺行者他本身来说是计划的，一路他怎样行法啊那些，全部是计划晒的。 在這方面來說,放上這些陣,絕對是不智之舉 只會令人反感,不會贏到任何掌聲 他說封路的村叫西灣村,因為他們抗議 我覺得班土共當然怕我們沒完沒了要他們經常出來開會然後看著班泛民議員拿著照妖鏡令到他們休息不了氣我想跟譚耀宗和盧偉國說沒錯的這些是絕大部分香港市民的目的和意願我們一定不會讓這班流民出賣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想說上次PNP會議我看到有幾件醜陋的事件譬如黃定光竟然教王維基怎樣做生意想說如果做生意賺錢他跟他玩鞋都嫌他論盡肥了一點廖長成竟然說 三權分立是立法會不應該干預行會他的意思是他有他做你有你做各不相干我們互相監察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怎樣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聽錯他就說三個就各做各我不知道他的思排是怎樣拿到的如果他的理解是這樣的話 代表工人的陳婉嫻說興平時這麼大聲這麼肉緊去了哪裡他們的態度黃國健竟然是賴人家很搞生意去請這麼多人所有僱主都是拿來壞的那些工人怎樣找他們那個工會怎樣付錢他們要養這班這麼廢的人我平時都認為這班土共只是混飯吃的醜陋的一班人今次他們赤果果地醜給你們看我想歷史會記住他們的 最簡單的事情就像商台我相信何家撿了商台他都不休生活了買少兩架棵樹他都已經根本下世都不用休了他好像所有的棵樹都買了型號買齊了幾草但是他自己為什麼不找回那句去對付政府行政局那班人我們商台旁邊有幾千人失業 你怕电视台出几千人失业，你不发牌给商台，我们商台执笠，最少都有2000多人失业。商台应该没那么多，没那么多人。千千二人好吗？怎么都有啦，是吧？他都多过王维基这700多人。他不懂说这句跟行政局的议员说的吗？ 大家的人做出來的嘴臉真的醜陋到不得了，因為現在所謂有錢那群人被政府和土共或者大陸上養到個個都肥嘟嘟有型，斷了電話，不知道怎麼辦，其實我覺得很可憐的地方就是這裡，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人，我覺得這樣的，如果你純粹打份工，純粹打份工， 日出而作，日日而息，耕田而飲，作井而食，帝陸於我何有哉，那就無所謂了，你說老闆怎樣就怎樣。但你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機構，我覺得商台雖然是一個私人機構，但它是用大氣電波的，某程度上我認為它是公共機構，不是純粹用私人的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一個機構，不應該這樣的。 你作為一個用大氣電波的廣播機構，我們可以隨便出報紙雜誌，受防規條例限制，有社會責任的。你作為一個這樣的機構是有社會責任。什麼叫社會責任呢？我們香港有一些核心價值，有一些普世價值是要堅持的，例如言論自由、言論的多元化、 法治、民主、人權、武歧視等等，這些要堅持的。一個廣播機構要推廣這些東西，要宣揚推廣這件事，你不是純粹因為要賺錢。如果一個節目這麼多人聽，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人權又倒退，法治又倒退，民主又岌岌可危的時刻，你非但不讓一些 能夠很突出他的觀點的人，在大氣電波最多人聽的時段去說話，反而淹了他。我反而有一個想法，我不問你了，我都知道你的答案。我想問黃國彤，我這麼多年來時時都有接受訪問，說我懶高舉、新聞自由、懶捍衛表達自由的挺人，你也是，不用說。我不是懶的，我認真。你認真是嗎？我也認真，其實我自謙就說懶。 但我不嬲，就一定再加一個註腳，就是我會自己坦白重寬，我是未受過試煉的，我很幸運，年輕的時候就爸爸養，結婚之後就老公養，我不在乎那份工，小姐回家不得閒跟你玩，我可以罵老闆，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他就回答我， I think I'm your boss. So what? 因為我不在乎，但我可以想像，如果人家是在乎這份工，賺錢，然後你指著他說千古罪人，你有沒有搞錯，什麼叫新聞自由，是為你而沉淪，那就大件事了。你不問我的，我不問你了，你說吧，你不可以指著人家說，因為人家沒有這樣的條件，是不是？ 我覺得是毛孟靜你的立論是站得住腳，就是只是因為我是為求衣食充足的情況之下，我然後就沒有這個需要讓你這樣指責，因為我是做工，我只是想為糧餐。但當你去到個境界，你已經是衣食豐足，你已經是 比豐足更多很多倍的時候，你就要回頭想一想，這是一個承擔，而這個承擔是因為你享有了特權，是你已經有一個特別的牌照，是擁有過大氣電波，而這個牌照的期望是你不只賺錢，你還需要對社會有個承擔，而這個 對社會的承擔，基本上來講，是一個絕對我們所講的，是香港市民一個合理的期望，一個很reasonable expectation。 最主要的分別就是員工真的賺錢要我份工就麻煩他但是老闆級那些就麻煩你不要玩了不好你應該走出來當你所有賺的錢是由香港賺回來的時候當你賺的錢是因為我們聽眾給你的支持的時候我是要你有少少回饋而已那個回饋就是 拿回心出來員工打工沒得說手停口停好像我如果做兵的話將叫我去死我沒辦法我聽命令但是你的將做一個決策的時候你是不可能是你衣食足然後你忘記了自己基本上的責任 我在這裡回應一下雖然他剛剛忘記不想我回應我也想可以說一下我接回王國彤的說法他說一個兵即使是一個兵不是一個將我經常舉這個例子當年用回東西德就是柏林圍牆有些東德的人跳過鐵絲網逃去西德格殺勿論你知道嗎下令跳過兵格殺勿論 一定要殺死他否則就會有人湧過去當時東德的兵不止一個這是一個deterrent做甚麼呢阻嚇作用做甚麼呢你知不知道他用一支槍瞄準那個爬過鐵絲網幾萬勾住了痛的爬過鐵絲網那個東德的居民瞄準他然後那支槍再抬高一寸 我有開槍不過我一定打不到他我有打長官我有開槍對不起我槍法不准打不到他這個很出名的這個將槍口抬高一寸這個說法即使你是兵即使你下了命令給你你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是不會傷害到人的不會傷害到整個社會的呢 不過這個有得爭論的軍令如山如果是一個真真正正的軍令如果是一個忠心的軍人如果是一個忠心的軍人我想打這個比喻我打這個比喻的原因就是無論你是賺錢也好無論你是已經豐衣足食買很多個法拉利也好其實人生匆匆幾十年我講一些遠一點的東西 當你年紀開始大了現在陳志雲、50多超過60人生匆匆幾十年人生苦短當你靜下來的時候你回顧自己一生我現在有時都會想我過去那三年做過什麼你會覺得很遺憾覺得很多事對不住人對不住自己還是覺得引以為榮 還是覺得我為這個社會都做了一些貢獻這個社會的進步我都有出了一分力因為我做傳媒機構是前者還是後者你想你晚年那幾年是很遺憾地帶著很大的遺憾落棺材還是帶著很大的榮耀上天國其實今天你所做的事都是一點一點累積回來決定你最後那幾年怎樣想的 我沒有宗教信仰我沒有宗教信仰也不特別想天國我基本上相信人死了之後煙飛灰滅我最介意的我經常在想的就是真的煙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我會跟自己說不枉此生最好 同樣的想法我掛著我家裡的老公和兩個兒子還有一隻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 我相信我們會再見的,先走一步,所以你說無論那個人是甚麼命令給你,你是卒也好,你是將也好,你是兵也好,你都要問,我做這件事對不對得住自己,對不對得住人呢? 对不对得住这个社会呢？对不对得住这个社会呢？是我们做这些工作才再想的。一般的普通的工人、写字楼文员可以不用想这些东西都可以，但我们会想多一步。这样做，灭了人家的声音，对不对？对社会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呢？你不需要出来巧言令色，捏着口去说。 捻住个喉有什么节目主持人做一世的呢？我想请问，这些说话我今天听到很兴奋，这些说话、这些内容我听过了，在十年前听过，在年多前有听过，有什么节目，有哪个节目主持人是可以做一世的呢？ 喂，老老實實，你那個頭條新聞是還有的是嗎？12月7日回來。是嗎？是嗎？真的。是啊，今天開了會了。你有去開會嗎？我有。有沒有瞄他們？我有開會。今天開了會。應該沒問題的。12月7日回來。應該沒問題。我不敢回答你下一句。我只知道12月7日會回來。你有份嗎？我有份。 那怎麼去開會呢？太后還在，顧問來的嘛。太后其實一直都不存在一段時間，做了唐僧、唐三藏。但現在可能會再想，會不會再復活、復辟之類的。因為太多人掛著太后，我在街上被人捉住了。太后，為什麼沒有了？這些問題。多謝關心。還有少許時間。沒有了。說些很輕鬆的東西。你的狗狗是什麼狗狗？ 你叫什麼狗狗啊？問你一句答了就行了。鼻高基本上是鼻高，有多大隻？14歲半，即是有多大隻？很頑皮，矮矮的，但是體積有多大？30多磅，不是特別重，但現在就是眼又蒙耳又聾。時間差不多了，下個星期再見，拜拜。多謝，多謝。 D100 講真話，譚公儀，浩蓮敏。 D100 還聲於民，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